流行的上半时段就到这里，接下来是广告时间，广告过后古月和你继续分享，让我们一会儿见。

在听老经典，这里是古典流行，在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就是经典的电影当中的音乐。也许有些电影可能没有看过，建议大家看，有些电影呢是你看过的，也许我们还可以二刷三刷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古月感谢你的收听，明天见。 息。